Wait, they normally do the work on IG. Stop. 家继续保持站立。我们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我们同心的祷告。慈悲、公义、怜悯的阿爸父神，我们怀着十分敬畏和谦卑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俯伏敬拜你。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国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你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在17年前，我们感谢你亲手创立了国语堂教会。17年以来，你的爱充满这个教会，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教会。你亲自呼召你的众仆人来跟从你、侍奉你，你也亲自拣选了许多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你，在这里认识你、受洗归于你的名下，成为你神国的儿女。林铁路的教会的建立和发展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我们愿将这间教会的未来和众兄弟姐妹继续恭敬仰望在你人手当中，求主继续施恩，继续施怜悯，求圣灵宝贵师继续引领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单单荣耀你名的教会。 阿们。 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高天之上三一真神。 阿们。 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请王东和露西姊妹同正道。 那牧师，大家都累了，没关系，没关系，都很累。 Pleas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e are now coming to the reading of the Holy Word of God. Let us bring our heart of reverence to the Lord to read God's Word.归众起立。以下是神所默示无误无谬话的宣读。神吩咐这些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第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会众请坐。盼望借着宣读神的话语，让神亲自透过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有什么得罪神、亏欠人，尤其是在服事当中，包括我自己本身，我们都需要神自己来亲自检查光照我们怎样的服事，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主的饶恕。 是， 求主开恩怜悯，让我们预备文心，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悔罪祷告。活页第十页 page four， 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开恩怜悯我们。 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 ，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一二念。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所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 我们的神也没有爱您如己。我们痛心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因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地遵行你的旨意，喜乐地听从你的话语，讨你喜悦，与蒙召的人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祷恳求祷告，阿们。 这时刻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一起在神面前来做悔罪的祷告。 I invite every one of you and every one of us, children and teenagers, spend a moment of silence before God to repent of our sins.借着主的赦罪之恩，也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做赦罪确据的祷告，请达到活页第五页。我们不是相信我们所相信，我们乃是相信主的话语，他的赦罪是肯定的赦罪。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Please read together. Isaiah 55 verse 7. 一二念。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应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 紧接下来，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一二念。 我们愿意，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Please read together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9, verse 23。一二念。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Let's proclaim as one heart. 我们同心来宣告，一二念。 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为我们成就了赎罪大功，我们被宽恕了，我们领受了永存的应许，我们是神，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阿们。 Christ Jesus has died for our sins. He made a full atonement for us. Our sins are forgiven, and we have the promise of eternal lif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We are new creations in Christ. Amen. Amen. 这时刻，请你们与牧师心连心，在神面前，我们一个肢体在神面前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谦卑悔罪。哦，主啊，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你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俯伏。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来到你施恩面前向你祷告。 是 我们诚心诚意承认我们犯罪，我们在言行举止行为内心在各方面我们都有得罪你，我们都有得罪人。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你清楚知道我们一切所犯的，我们内心的任意妄为，体贴自己，体贴肉体，没有顺服，没有降服在你真理之下，常常在我们许多方面直接间接我们也得罪神得罪人。主，我们向你认罪，即便我们在这周的服在上周的服事当中有冒犯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原理上各方面有得罪神得罪人，没有耐心，没有包容，没有彼此的饶恕的，我们也一样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我们在你眼中行的这一切恶，以致你责备我们的时候显为你的公义，你的公正，你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你的清正，所以我们只仰望你的慈爱怜恤我们，按照你丰盛的慈悲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恶，借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赐给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次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话语说天与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与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主啊，我们只有凭着你的话语的信实，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更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应许，你说若我们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是属你的，是你用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更是你草场上的羊。主，我们更相信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一切都出于神，你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你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从来不计较我们的恶，也不厌弃我们，所以我们恳求圣灵你的大能扶持着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常常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都降服在你的真理之下。主啊，你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过成圣的生活。紧接下来这一周，我们求你走在我们前头，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时刻都让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与你同行，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的信实慈爱公义圣洁恩惠宽容常常围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坐在宝座上的三一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阿们。 接下来请祷告火页第六页。 Children,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6。 我们这时刻在神面前，在基督里一个肢体一个身体，我们来到献上我们的恳求。我们今天有三项祷告事项，第一是向上的，向上 第二是向内向外的，为着居民社区的灵魂我们献上祷告。第三，我们要为着每一个家庭，我们看第三个 C， 为着家庭的崇拜的灵，家庭的灵性跟家庭崇拜来祷告。Please join with me in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pray before God. We pray in one body of Christ.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是统管万民的上帝，你的主权彰显在整个宇宙万物。我们看见这一切，我们心里面欢呼赞美。主啊，你是全地的主，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下，一切都在你至圣的大能掌控之下。主啊，我们是谁？我们是尘土所造，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愿你自己继续的统管万有，愿你继续做成你自己要做成的事情，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时间，按着你旨意，求你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使人真的是降服在你面前，因为你是全地的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这个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周围邻居的社区的灵魂。 是 主啊，他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或者听了福音还没有仍然不归向你的，我们恳求主你开恩怜悯施恩典给他们。你过往如何施恩典给我们，我们一样祈求你的双倍的恩典临到这些还没有归向你的人，使他们早日有一天能够认识基督，归向基督，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周边这些的邻居，求你纪念他们，无论是住在什么地方，主啊，求你恩待开恩帮助他们。主啊，为着我们教会家庭每一个家庭的灵性向你献上祷告，特别求你纪念做丈夫做父亲的，求你兴起这些弟兄，求你自己圣灵工特别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能够有能力起来，靠着神你的大能让他们起来，能够带领整个家庭在属灵的方面成为领导者，能够带领孩子妻子一起在你面前过家庭敬拜的生活，来常常称颂，常常宣读你的话语，使整个家庭里面都蒙你特别的眷顾跟赐福。求你恩待纪念我们在座教会的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尤其是纪念做丈夫做父亲的，求你恩待他们，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讨你喜悦，求你施恩。我们献上祷告，我们把这三个恳求交到你的恩手当中，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紧接下来我们请王东弟兄和牧师姊妹上来给我们传讲神的话。 丰富的供应。 We are really thankful to our Lord for His grace and sufficient provision. 特别求主纪念了在这个昨天十七周年的这个聚会当中各项服事的弟兄姊妹。 We ask the Lord to remember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erved last night at our 17th anniversary. 求神给他的侍女露西姊妹力量。 We ask the Lord to give us salvation strength. 好， 现在我也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雅各书三章的一到二节。 I'd like to invite everybody to stand up and read the word of God. James chapter 3, verses 1 and 2. 我们一起来读和合本修订版的一到二节，预备起。 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各自在神面前祷告，为讲员祷告，为自己祷告。 Let us pray individually for God, for the speakers, and also for yourself. We pray that Lord, you be with us. 求圣灵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keep watch over us this morning. 求主你亲自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弟兄姊妹们说话。 We pray that you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precious words. 归正你两位仆人的口，按照神你的旨意来传讲你的话语。 And correct the mouths of your two servants so that we may preach your word according to your will. 我们也为众儿女祷告。 We also pray for all your children here. 你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 Your word is our spiritual food. 我们唯有依靠你的话语，才能长大成人，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We can only grow by relying on your word alone and grow in the likenes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Lord, we ask you to help us, an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大家请坐。 Please be seated. 雅各书这卷书呢，又被称为新约的智慧书，因为它符合智慧书的所有的主要的特点。 The book of James, this epistle is called the book of wisdom in the New Testament because it h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 of wisdom. 如同旧约的箴言书一样，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你很难找到一条主线。 Like Proverbs, the book in the Old Testament, it is hard to find the main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book of James.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叙事文或者福音书，它就有主线，大家读起来也感觉比较容易。 However, the narrative or gospel literature has a main plot, and it feels easier to read. 我们就拿福音书来举例。 Let's take the Gospels as an example. 那几本福音书，它主要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开展他的宣教的圣工，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So the books of gospel tell us, you know, that about Jesus coming into the world in the flesh and carrying out his missionary work,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kingdom and the teachings of repentance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at hand. 然后直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那主线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救赎大功。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the gospel is the record of the redemptive work of Jesus Christ. 那相反的呢？智慧书这种圣经文学题材呢，它就分成了不同的教导的主题。 In contrast, as a genr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the wisdom books they have different themes. 我们已经共同学习完了前两章，然后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说， 刚学完第二章，他讲雅各讲完了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怎么今天我们开启了另外的主题，另外不同的主题，这就是智慧书的特点。 So we have finished studying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James already. You may notice that James spent the first two chapters teac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s and faith. And then suddenly in chapter 3, he jumps into a brand new topic. 事实上呢，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三节跟它的上下呢没有脱节。 This is a characteristic of a wisdom book, and actually these chapters are not disconnected. 第三章我们要分享的前半章的主题是有关舌头的智慧，这与第二章信心跟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的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 So the first half of chapter 3 talks about the wisdom of the tongue, which is actually connected to the topic in chapter 2, faith and works, because speaking itself is an action. 作者继续延续了行为的重要性的这个主题。 So here James continues with what was said earlier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works. 如果在这里我们非要给智慧书这种文学题材加上一个主题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智慧两个字。 So if we must characterize the book wisdoms into one central them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theme is wisdom. 在这里我绝对不是跟大家玩文字游戏，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从天上而来。 I'm not playing a word game with you because true wisdom comes from above. 因为神借着整本圣经来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顺服神的话，并遵行神的道。 So throughout the Bible, God teaches us to be wise.That is to obey and follow His word.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节经文。 Now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is verse. 牧师也经常在给小朋友的祷告中也提到这节经文。 Our pastor mentions this verse very frequently with our children.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Second Timothy 3 verses 16 to 17, all Scripture is breathed out by God and profitable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and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complete. I think so. 神要借着雅各来劝诫、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归正，以得我们有能力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智慧。 So God wants to exhort and teach us through James so that we may be righteous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do all kinds of good works. That is wisdom. 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的主题呢？就是要给将来要想成为教会的牧师或者教会的教师的一个人的一个提前的警告，一个劝诫。这劝诫就是，我的弟兄们，不要许多人做教师。 So the verses today is a warning and exhortation to those who want to become pastors or teachers. So my brothers.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 teachers. 我们首先回到经文当中。 Let's look at the verses. 第一节经文，首先我们看谁是这个劝诫的对象。 So verse one, first let's look at who are the object of the exhortation. 对象是我的弟兄们。 They are my brothers. 这些人包括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们。也包括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犹太同胞。 So these brothers include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well as his fellow Jewish brothers of the 12 tribes scattered in all areas. 当圣经里面明确地提到一个人的人名或者人称代词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作者要带出强调的意味。 So in the Bible, when names or personal pronouns ar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we ne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because the writer wants to convey important information. 因为类似的经文有很多，比如说旧约中神借着摩西或是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你们要听。 There are many similar passages.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 spoke to the Israelites through Moses or the prophets by the phrase, Oh, children of Israel, hear the word of God. 新约中使徒保罗和约翰也经常用这种用法，比如说我的弟兄们或者小子们呢，这些都表示强调。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apostles Paul and John, they also use the phrase frequently, like, Oh, my brothers, oh, my little children. 那目的是要引出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仅要留心听，而且要把内容刻在自己的心板上。 So the purpose of this is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xt passage.That the readers must not only be attentive, but also to engrave the message in their hearts. 这引出的内容就是劝诫的内容，不要许多人做教师。 That message is, 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不要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命令语气。 So should not, the choice of word is a very strong command. 不要做什么，不要许多弟兄成为教师。 Should not do what? 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到这里，作者带出的信息渐渐的明了跟清晰，他是给那些想成为教师的弟兄们提出一个警告和劝诫。 So here the message is very clear. James is warning the brothers in the various churches who want to. 那谁是教师呢？或者说圣经里面对教师的定义是什么？ So who are the teachers? Or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a teacher in the Bible? 教师在原文中的定义就是老师。 So the word teacher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means teacher. Yes. 和合本它翻译成师傅，其实也是老师的意思。 And in the Chinese New, Universal Bible, teacher is translated as 师傅 Both have the same meaning. 因为教师在早期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教师的职分呢，当时呢是与犹太人的拉比是相等的。 In the early church, teachers are very important roles. Their positions are essentially equal to that of a Jewish rabbi at the time. 主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拉比。 Our Lord Jesus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rabbi. 所以教师的职分跟任务是向人们清楚地解释教导福音的真理。 So the role of teachers is to clearly teach.And explain the truth of gospel to everyone. 放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呢，教师包含牧师、传道人以及在教会中做教导的长老。 So in our current context, teachers include pastors, preachers, and our elders who teach in the church. 保罗也把这种教导的恩赐作为圣灵赋予教会重要的恩赐之一。 Paul also cites the gift of teaching as one of the many important gifts that the Holy Spirit gives to the church. 我们再回到这个当时的时候，当时在圣经的年代中，以犹太人基督徒为主的教会中呢，教师享有很高的声誉。 Teachers ha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predominantly Jewish Christian church of that time.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特别是2000多年前早期的教会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字。 所以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呢，很少有这个上升的机会。所以这可能就是说，很多信徒迫切的想成为教师。 We can imagine, 2,000 years ago, very few people could read and write, and thos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ladder had few opportunities to climb up, and perhaps many believers desperately wanted to become teachers. 有些人可能在道德方面或者在知识方面都不合格，这些不合格的教师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who were not yet qualified morally or intellectually, and those unqualified teachers could cause serious problems. 雅各书第四章，我们后来要看的第四章，他就提到彼此的这些批评论断，这可能就是这些不合格的教师的错误的言论所导致。 For example, in chapter book of James chapter 4, there are verses talking about bitter jealousy and strife among believers. That could be, due to the criticizing and judging by those actions of the unqualified teachers.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雅各向那些迫切的想或者有意愿成为教师的人提出了告诫，如果他们不控制自己的舌头，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So James warned those who were eager to become teachers that serious problems would arise if they did not control their tongues. 我们再看劝诫的目的。 Now let's look at the purpose of the exhortation. 目的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不要盲目的想成为教师。因为这个职分将来要在神面前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 So the purpose is to warn those people who want blindly to become teachers, that those who teach will be judged even more harshly in front of God. 第一节经文用了一个词，因为你们知道。 So in verse 1, the phrase, for you know, the phrase is very important here. 这个短语相当的重要。 So this phrase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短语呢，它用了希腊文用了一个完成时态。当圣经作者用这个时态的时候，往往具有特别特殊的用意。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is phrase is in the perfect tense.So when this tense is used in the Bible, it often serves a special purpose. 因为它表示说话已经结束，但话语的效果在未来还持续不断的有影响力。 So the perfect tense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action has ended, but the effect would remain in the future. 因为你们知道什么？知道做教师的在神面前的分量，神对教师有更高的标准。 For you know, what do we know? We know that the weight of being a teacher before God, that God has a high standard for teachers. 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说，作者不是说你们所有人不要成为教师，不要服侍主，不要做教导的工作。 We must be mindful here.The author is not saying none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none of you should serve the Lord or teach in the church. 他是说我不要很多人成为教师。 James is saying that 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我们下面来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We'll explain why he said this. 刚才我也提到了，教师他是教会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是那些被呼召从事特定圣工的人。 Remember, we mentioned earlier, teacher refers to a specific position in the church, such as those who called to a specific ministry. 我们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 We'll look at Ephesians 4:11. 这节经文这么说，我给大家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师。 The verse says, and he gave the apostles, the prophets, evangelists, the shepherds, and the teachers. 保罗也说教师与使徒和先知的职分不同。 Paul also mentioned that teacher is different from apostles and prophets. 所以这里经文呢，针对的是任何参与或在考虑在教会中从事教导工作的人。 So the scripture addresses anyone who is involved in or considering teaching in the church. 雅各想表达的一个点或者一个关键的联系是，既然教师他要做教导，那他必然要使用他自己的舌头，他就在从事一项非常危险的职业。 The key connection is that since teachers use their tongues to speak, they are engaged in a risky work. 因为不当的言语会带来潜在的危险。 Because improper words can be potentially dangerous. 不当的言语它包含苦毒的舌头三到十二节都是 描述舌头的危害。 Improper words include a bitter and poisonous tongue, and verses 3-12 describe the dangers of the tongue. 因为不当的言语不但可以摧毁老师，更大的伤害是学生，所以只有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够参与其中。 Improper words have the potential to not only harm or destroy the teacher, but also harm the students. So only mature Christians should be involved.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在第三章。 Let's look at another verse, James 3:17. 上帝的话这么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 Here is the word of God. But the wisdom from above is first pure, then peaceable, gentle, open to reason,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s, impartial and sincere.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先建立成熟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包括如何控制和节制自己的舌头，他贸然想成为教师，就会招来更严厉的审判，这就是劝诫的真正的原因。 Therefore, if a Christian has not yet developed a mature life, which includes knowing how to control their tongue, they should not rush into becoming a teacher. It could lead to more severe judgment. 在这里我再还想重复一遍。 I'd like to repeat. 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先建立成熟的生命，贸然的去成为教师，会招来更严厉的审判。 A Christian who has not yet have mature spiritual life, but rushes into becoming a teacher, it would lead to very severe judgment. 如果一个教师在教会滥用自己的舌头，肆意的指责或口头攻击弟兄姊妹，他对教会的伤害自然比会众更大。 So if a teacher abuses their tongue by recklessly accusing or verbally attack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he will naturally do more harm to the church than just a member of a congregation. 这正是由于这种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将受到更严厉的审判。 It is because of the broader influence that they will be judged more strictly.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的后半段经文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Luke 12:48 says, "Everyone to whom much was given.Of him much will be required, and from him to whom they trust in much, they will demand more. 所以，更严厉的审判表示神对传道人有着更高的道德的要求跟标准，有着更高的托付。 A more severe judgment indicates that God holds preachers to a higher moral standards. 教师的一言一行时刻要按照神的吩咐和诫命来行。 And every word and act action of a preacher should align with God's commands in teachings.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曾告诫人们，他们所说的话也将成为末日审判的依据。 Jesus warned people in Matthew chapter 12 that the words they speak will be used as a basis for judgment in the end times. 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I tell you, on the day of judgment, people will give account for every careless word they speak.For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judged, and by your words you will be condemned. 所以更严厉的审判首先临到传道人、教会的领袖。 So stricter judgment first applies to preachers and leaders of the church. 他们牧养神家儿女的灵性，必须要承担更高的责任。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nurturing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God's children.And they carry a heavier responsibility. 旧约民数记二十章就记载了一个很负面的例子。 Numbers chapter 20 recounts a negative example. 即使像摩西这样的伟大的属灵人物，他都会跌倒。 So that even someone as great as Moses can stumble. 当时神吩咐摩西对着磐石说话出水。然而摩西僭越了神的位置，用杖击打磐石两次出水，因此他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他必不得与会众进入那应许之地。 So at that time, God instructed Moses to speak to the rock, and water would flow from it. But Moses encroached on his position. He struck the rock twice with his staff.Consequently, he received a severe judgment, and he was not allowed to ent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with the rest of the congregation. 所以在神的家做教师、做教导这个职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Therefore, being a teacher in God's house is a highly perilous task. 所以雅各正是为了爱惜弟兄的缘故。命令他们中不要许多人盲目的成为教师。 So for the sake of caring for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James instructed them, warned them to be cautious and not allow many people to become teachers. 我们下面看第二节经文。 Now we'll turn our attention to verse 2.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For we all stumble in many ways, but if anyone does not stumble in what he says, he is a perfect man, also able to bridle his whole body. 这里可能会有弟兄问，那如果我在言语上没有任何过失，我想成为教师，我想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可不可以？ Now some brothers may ask.If I am without fault in my words, can I become a teacher and serve in the teaching role within the church? 或者会问，如果我在教导上我非常有恩赐，不要看我其他的方面，我就是喜欢教导，我能成为教师吗？ Or some may ask, if I am simply gifted in teaching, can we ignore other requirements? Can I still become a teacher? 我们很难用可以或者不可以来回答，其实答案已经在经文当中。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 simple yes or no answer. The answer is actually in the scripture already. 人本身受到从圣灵而来的感动，或者自己情感上的感动，想成为教师、服侍主、把自己献给主，这种动机非常的好。神也需要他的仆人站出来。 When a person is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or by their own emotions to become a teacher and serve the Lord, they have the right motives and a genuine desir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Lord. That is very good. God needs servants to step forward. 神把这种感动的种子埋在你的心里，但是不是说你今天有感动想成为教师，在教会里面做教导，过了半年一年你的心愿达成了，你可以教导，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So God plants seeds in your heart,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f you feel inspired today and you want to be a preacher, a teacher in the churchAnd it will be fulfilled in 6 months or a year, and you can just start teaching. This is entirely unrealistic.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这种感动和呼召绝对是不是从神而来。 If such a thing were to happen, then this calling is definitely not from God. 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尤其是做教师的，在服侍之前要经历漫长的预备和忍耐。 God wants us to learn a lesson,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want to become teachers. So before serving, we must go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preparation and patience. 各种各样的预备，圣经知识的预备，爱心的预备，还有在教会里面委身的预备。 So various kinds of preparation are needed, such as knowledge of the Bible, preparation of love,and the preparation for commitment to the church. 甚至神把这个人打入冷宫，给他各种各样的试炼，艰难的试炼，来锻造他的品格，直到神呼召他出来的那一刻。 God may even place such a person in the wilderness, subjecting them to various trials and difficulties to refine their character until the moment comes he calls them to serve. 摩西、保罗就是圣经中最典型的例子。 So Moses and Paul are typical examples in the Bible. 在他们出来服侍之前，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预备或者等待。 They went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preparation, waiting before they stepped forward to serve. 这种预备也包含了建造自己生命成熟的预备。不发怒，不张狂，口中不发出污秽、咒骂、真经的言语。 This preparation also includes building a mature life without anger or rage, and without filth, cursing, or contentious words coming out of the mouth. 我们看一节经文啊，《罗马书》二章的21-22节。 Let's look at a verse, Romans, Chapter 2, verses 21-22. 经文这么说，那么你这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这宣讲不可偷窃的，自己还偷窃吗？你这说不可奸淫的，自己还奸淫吗？你这厌恶偶像的，自己还抢劫庙中之物吗？ Romans 2, 21-22. You then who teach others, do you not teach yourself? While you preach against stealing,Do you steal? You who say that one must not commit adultery, do you commit adultery? You who abhor idols, do you rob temples? 所以只有讲，如果一个人有教导的恩赐或讲道的恩赐和圣经的知识远远不够的，如果他没有成熟的生命，会很轻易的给魔鬼留下钱。 So only have the gift of preaching.Or knowledge of the Bible is far from sufficient. Without a mature spiritual life, one can easily give the devil an opportunity. 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和应用。 Let's end with a simple conclusion and application. 今天我们从神的道中领受了什么？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Word of God today? 我们今天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对我们教会里面所有做教导的人说的，更是对我们台下所有的弟兄姊妹所说的。 The word of God today is not just for those who teach in the church, but for all of us who sit here today. 神的话是对所有现在和将来立志在教会中服侍的长老、执事、团长所说的。 The word of God is for the elders, deacons, and leaders.Who aspire to serve the church now and in the future? 神借着他的教导和劝诫，告诉我们，神看重我们的职分和对我们行为的要求，神的标准很高。 God instructs us through His exhortation. He values our roles in the church, and He has high expectations for our behavior. 如果台下的我过着污秽的生活，说虚妄的言语，到处跟弟兄姊妹对着干。 If I live a corrupt life outside of church, I speak empty words and constantly quarrel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主日崇拜的时候，心情好我就来，心情不好我就不来。 And I only attend the Lord's Day worship when I feel like it. 祷告会也从来看不到我的身影。 If I skip all the prayer meetings. 然后今天我在台上给大家大讲特讲。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背十字架。大家觉得能听进去我的教导 ？But I just stand on the pulpit and telling you to love the Lord and carry the cross. Do you think anyone would listen to my teaching? 肯定不会，大家会把我赶下台。 Definitely not. You would rather chase me off the stage. 所以做教导的人，我们大家的一言一行都在日光之下，会众都看着。 So the teachers, the preachers, the words and actions are clear, and the congregation is watching us. 一个应用就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团长都要做弟兄姊妹们的榜样。 The one application is that the elders, deacons, and fellowship leaders should be role models to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行事的为人一定要处处的谨慎，靠着神的话语。更新自己的生命，致使自己身上的罪。 We should be cautious in all our conduct, renew our lives through God's word, and put to death the sins in our bodies. 先建造，后服侍。 First build, then serve. 当神呼召你。呼召你的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会以喜乐、感恩的口吻回应神 ，Lord, I'm ready.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God to call you, you will respond to Him with joy and gratitude, saying, 神啊，我准备好了。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我们祷告。 Let us pray. 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 Lord, we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Scripture. 神，你的话不单是对林肯路教会做教师、做传道人所说，更是对我们所有人所说的。 Your words are not only for the pastors and ministers of this church, but for everyone. 求你让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服事的动机。 We ask you to help us control our words and actions, and examine our motives in serving. 让我们更加谦卑地来单单地服侍你，而不是服侍自己的私欲。 Help us to humbly serve you alone, rather than serving our own desires. 特别为这教会做教导和带领圣工的弟兄祷告。 We especially pray for the brothers who teach and lead the ministry in this church. 他们是你亲自呼召的，也承受着更大的责任。 They are personally called by you, and they bear.Great responsibilities. 求主看顾他们的灵性，亲自教导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 Please watch over their spiritual well-being and personally guide them to live out the likeness of Christ. 我们也为着所有会众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属灵上每一天的进步，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We also pray for all the congregation.We ask the Holy Spirit to help us grow spiritually every day and become mature Christians.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Amen. 一二七，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为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从肉身而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认识罪得赦免的独一洗礼。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生命。 阿门。 请大家继续站立。翻到活页的第八页，我们呢一起唱圣诗。天父必看顾你， 人造何时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坛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为贤明道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 他必要看顾你， 我们为奉献祷告。耶和华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一生所仰望的，因为在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感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感谢你赐福我们的生活，也感谢你一路的眷顾和丰丰富富的供应。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当纳的金钱，使神的家充足，也求主赐下智慧，按你自己的心意使用这些奉献。我们也求主悦纳，求主纪念兄弟姐妹在你主里面的爱心。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请牧师读经。 我们凭信心领受来自神的祝福，不是凭我们所想象，也不是凭我们的感觉，乃是凭我们所信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阿们。 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 阿们。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阿们。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阿们。 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接下来是我们报告家事的时间啊，请大家翻到我们单章的第九页。今天就这个敬拜结束以后啊，今天接下来呢，完了以后叫牧师会为我们教会的长老做祝福，先为长老做祝福，然后6月24号。就昨天我们17周年的庆典，感恩奉献，我们在奉献时呢，就有这么几个方式，可以用支票、现金和 e-transfer， 但是请大家在上面一定要注明是写上 MC17， 所以收到奉献的人呢，知道我们是为哪项事工来做奉献的。凡愿意参加回归圣经改革宗神学讲座。信心真伪辩开卷考试，请今天结束以后留下牧师会做30分钟的简介。教会核心同工会决定了，从6月18号起，我们已经开始了啊。教会各聚会中均使用和合本修订版圣经，请大家购买或者可以在网上下载。7月2号，也就是下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请预备心来同心纪念主。牧师会在7月9号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弟兄姐妹祝祷。牧师也将于8月13号为9月新入学的学生祷告，可以提前向马兵姊妹报名。报名截止期是下周7月2号。另外呢，跟大家特别报告一下，昨天如果你忘记拿走你的盘子，还有这些一些不见的，请在那个进门的地方有个食物招领的篮子里面找一下，或者在厨房里面再看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事项。 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不知道今天咱们这边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左手边有吗？那我们欢迎。好像都是老朋友，没有看到新面。那个中间有吗？啊，来过了。都是老朋友。在右手边有新朋友，都是老朋友。好，那我们下面是主日问安的时间，请大家向左右兄弟姐妹朋友问好祝福。 我现在也慢慢要，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 好，我们请长者到前面来，牧师为你祝祷。你自己认为自己是长者的，可以到前面来。年龄不限，认为自己是长者的，可以到前面。王东，你长者吗？王东，长者在前面。 我也算长者，也中年了，人到中年。I'm very old. 好来，我们这个月先为长者教会长者祷告，我们还在就是我们崇拜没结束，来，我们这次为长者做祝福祷告。 请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个崇拜还没结束，请大家安静，回到座位上，请大家回到座位上。 还有没有来？你们到前头来，请到站到前台前来。好，我们一个月一次为教会的长者，一般都是安排在最后一个主日。好，我请所有长者，你们看这屏幕上所打的字，罗马书8:37。来，一二念。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得胜有余关键是在靠着爱我们的主。所以昨天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昨天有参加周年纪念的庆典，我的分享在这里。 Through him，靠着他，借着他，才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今天要为你们在座每一位站在神面前的，我们做这个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依靠他，信靠他，全心来到靠着他，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靠着基督得胜有余。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为他们求神加添他们力量。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些都是你自己所拣选的儿女，他们来到今天，活到今天，全都是你的恩典。求你自己亲自已经做成的工作，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动起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他们需要你，当他们张口祈求你的恩典力量，你就覆庇着他们，你自己神亲自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专心每一个时刻每一天都依靠主，全心全意信靠主，使他们的生命常常借着你得胜有余。主啊，让他们在凡事上，因为你圣经这里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他们经过了患难逼迫痛苦流泪的时候，主你让他们在这个时刻上都得胜有余，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方式。求你与他们同在，你的力量恩典随着他们，使他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救赎他们的主，也是引导他们进入你神国的主，让他们的灵魂安然在你的手中，他们面对任何的困境顺境逆境都知道主你掌管他们生命，因为你是造他们救他们与他们同在的主，从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把这些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恭敬地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请坐下。我们先请所有小朋友青少年们把你们进门卡带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为你们做祝福祷告。好了，我们先打开你们翻开你们的经文卡。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你们看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我们让你们念两遍，来，一二念。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more time.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然后你们再看经文诗篇 Psalm 28:7. 我让你们念两遍，来每个人念，好好念，一二念。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In him my heart trusts, and I am helped. My heart exalts with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 好，你们自己念来，然后最后念 Psalm 28 verse 7。一、二，念。 My heart exalts, and with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 Psalm 28, verse 7. Okay, next slide. 好，来，中文的弟兄姊妹，中文的小朋友们，你们看荧幕。好，来看荧幕，我要你们念中文的，然后其他的你们看懂英语的。你们念英语的，我们有三个要点，我要就是你们念，不是我念。来，你们看荧幕，来看荧幕。好，第一个 point， 第二念 ，It is God who has helped you。再来一次 ，It is God who has helped you。是神帮助了你。第二来 ，It is not man nor angels or others who have helped you。不是人、天使或是其他人帮助了你。Of course， 第三点，一二念。Of course， God can use men or other people to help， but the ultimate help comes from God Himself。Amen。当然，神可以借着人和其他人来帮助，但最终的帮助是来自神本身。因为这里讲到 ，I am help， 你得帮助，我得帮助。你们怎么得帮助？神亲自来帮助，或者神借着一些人的帮助来帮助你们，但是最终的帮助是神本身的帮助。好，来，请你们 fold your hand， bow your head， 我们要祷告，请会众起立，我们为这小朋友祷告，让我们常常经历，让我们常常知道神的帮助，而且经历神的帮助。使他们知道他们得帮助是从造天地之耶和华而来。好，我们为这些孩子祷告。好，现在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些孩子们是属于你的， 是 借着你的约，你安排在他们各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要让他们来认识你。今天你的话语让他们知道你是他们唯一终极的帮助者，主让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时时刻刻都谨记他们得帮助是从造天地之耶和华来。主，当我们何事呼求你的时候，求你亲自帮助，速速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帮助，他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让他们常常寻求神去得帮助，过于寻求人的帮助。求你与这众孩子们同在，你保守我们每一天生活。如今可能他们已经开始结束他们的学业，进入夏天，你保守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好好的以智慧善用时间， 是 不轻易堕入这一种不逃足喜悦的事情上， 是 保持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段的休息的日子当中，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到祷告读经，更加来亲近你，你与他们同在，保持我们每一个或是他们要出外到旅游，你看顾他们脚步的平安，与他们同在，赐福他们有灵性活泼的灵性，更加的健康的身体，跟父母在整个家庭里面能够常常来到爱主爱人。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求人来，我们举手。Glory to God， 一二三 ，Glory to God， one more time，Glory to God， 请坐。 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还是请大家起立。我们翻到荷叶的第十页，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一二，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 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 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唱阿们颂。 阿们。阿 算会，算会结束以后，牧师会做这个信心那个讲座的开卷考试的。好。